从这件事情上啊，可以引申出来一个另外的话题，就是说对于这个高天宣扬的只有这个基督教可以救这个中国，可以只有基督教可以促进这种民主文明的这种进步啊，那么包括能建立一个好的制度啊，这个部分来讲呢，我觉得呢，是实际上是一种很荒谬的说法。为什么是一个很荒谬的说法呢？我们，从道理上来讲啊，道理上这个里头有那么一句话，叫做什么呢？从宗教上来讲是叫做君权神授，啊，君权神授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天赋人权。那么这两句话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特别清晰的把它明了下来啊，它是一个这个很多问题的基准判别。首先来讲呢，就是说君权神授这话啊，很多的这个宗教啊，它都可以讲这个这个皇权是由这个神来给予的，君权神授嘛，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女王登基的时候，这个坎特伯雷大主教都要给她把皇冠扣在脑袋上才能完成这个仪式。但是呢，这个时候它是一个个人的情况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一个个人的情况。所谓宗教，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个人的这种行为来讲，也就是说，我一个人去信道教、佛教、基督教、这个伊斯兰教啊，甚至你哪怕去信邪教也好啊，都是你个人的自由，你自己做出你自己的判断来这个进行这你信仰上的选择。那么，但是天赋人权就跟这个情况完全不同啊，跟君权神授个人选择自己的信仰完全不同。天赋人权是什么呢？是老天给我们的权利，这个是对所有人统一的，完完全全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生命权，我们生财产权，我们的这个话语权啊，那么这样的这种最基本的权利，这是老天给我们的，叫天赋人权。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些权利自我们呱呱落地开始就有了。所以我们讲尊重人权。什么是人权？是人权是老天给我们最基本的权利。所以也就是说宪法里规定了我们自己有这个这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权利。啊，那么这些权利都是人权，是我们与生俱来，我们作为这个人啊，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自然就被给予了的东西。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共识，也是大家的一个共产共业啊，每一个人都有人权啊，但是你每一个人选择的个人信仰，你可以信有信仰或者没信仰，但是你所拥有的人权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天赋予了我们人权的这个部分，它的游戏规则产生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政治。政治是一个地域啊，一个地区范畴内所有人的这个人权的集中意志体现。所以说啊，无论是国体的建立、政体的建立啊，这个政治基础制度的建立等等、法律的建立等等，它所有的这一套东西都体现的是什么？是天赋人权的这个部分。那么当你啊，我们讲顺的这个方向来讲，就是法律啊、制度保障啊、制度的建设、制度的运行啊、机制的这种运行，它是彰显人权的这个部分，我们叫它是一个好的制度啊，是一个这个自由的啊、民主的啊等等这些的这个制度啊，我们也在探讨这方面的事情，讲的太多了。那么当你反过来，就是说啊，它的这个限制了这个人权的发展，人权的这种自我的这个存在的过程，我们把它这种制度叫专制的、暴政啊等等等等一大堆的东西出来。所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部分实际上啊，就我们通过昨天到现在的这个案例去反思一下，就很有意思啊。第一个来讲，就是说你会看到，就是他尽管是啊，也学了一大堆的这个宗教，但他进行这个暴力去施行的过程当中，他和他这个宗教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对不对啊？那么你一方面口称着真善美的时候，但是你实行网络暴力的时候，你是不是受到了你这个信仰的这个制约呢？显然是没有。 那么第二个部分来讲，它就是说它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这个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实际上是践踏的是人权啊，也就是说不，一个有信仰的人或者是一个没信仰的人，但是他在现实当中的时候，他去侵害的别人的这个权益啊，这个时候他跟他的信仰啊，跟这个被侵害人是否具有信仰，是否一定要有信仰，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施暴者他有没有信仰和被施暴者他有没有信仰，和施暴这个行为他是否侵害了这个被施暴人的这个权益，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讲啊，一个好的宗教并不能导致一个好的这个为这个社会公众服务的这个优秀的政体的出现，或者政治制度的出现，这个本身是，这个事情是本身是完全不可能出现，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讲了，就是说从君权神授的角度上看，宗教信仰它实际上只是你个人的事情啊。如果一旦它介入到了政治啊，介入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机制运行机制里面，就会出一个问题啊，就是把自己的个人的意志强加到了整个社会意志的这个上头啊。那么所以在这个里头就会出极大的问题，就是说我打着一个宗教信仰的这个部分的名义啊，就站在了一个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来任意的按照我的意思去理解啊这种其他人啊这种想法，或者说去审判他，这实际上跟过去的这个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干的事儿有什么区别吗？跟过去的宗教裁判所干的事儿是没有区别的。我用一个这个所谓什么什么样的宗教的信仰，然后一言给你定罪，然后一言就把你这个罪给你判决啊，一言就还就执行了，这等于是把这个公检法自己一人全奸了嘛，对吧？然后就对别人就可以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也就是说天主教当时建立这个宗教裁判所啊，建立了这个部分，在整个的这个黑暗中世纪啊，比如说什么烧死女巫等等这种进行这种宗教迫害的过程当中，它实际上是取对这个社会文明的进程它取得了一个反向的作用，它并不是一个推进。所以也就是说，实际上看宗教和这个政治之间它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尤其是当现在进行的现代文明的建设，现代这个民主制度，现代这种优秀政治制度的这个建设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一个好的优秀制度是能够保障全民他的这个基准人权、基准利益、基准游戏规则、基准的这种公义啊，那能使得善得到发扬，恶得到惩治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是集体的一个共利共业的过程，它跟个人的信仰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事实上说宗教可以救国，可以培养出这个良好的个人素质啊，可以去指导国家建设成一个文明民主富强啊的这个优秀的这种政体，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胡说八道的事情。他把一个天赋神权的个人的事情强加到了一个他把一个这个君权神授的个人的事情强加到了一个天赋人权的集体意志的上面啊，这是完全不可行的一点。我们大家，我以前谈过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要进行这个民主建设的这个头一步是什么呢？民主建设的最起码的一步就是建立最基本的全民公投这种机制保障啊，每个人都能够正确的表达自己的这个主张、见解、意志啊，大家共同建立起来一个可行的游戏规则啊，这个部分是大家意志一体决定，在意志的这个一体决定啊，形成了这种整套的游戏规则啊，让大家怎么能够在这套规则体系下更好的让自己得以生存啊，这是特别关键的。而这个过程当中和你信仰什么、你信什么或者不信什么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国家里头它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信仰，比如像美国它有是多信仰多民族的国家，但是美国它有一套科学的这种 制度法治啊，它来保障他每个人的人权啊都得到充分的尊重啊，都得到这个充分的保护啊。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能够说这个美国的一些领导他信这个基督，他就是用了基督的东西来保护了这些人的人权，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完全不大概的，对吧？有一个最简单的反证的例子，我从高天身上做反证，就高天那跟我讲了很多他这个信基督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事情，当他对我进行网络暴力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基督闪光点啊，他也在讲上不做佛法，我也没有看到上不做佛法有让他有任何的慈悲，对不对？那么事实上我跟他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你看到他的这个修为对这个事情有任何的这个帮助吗？对吧？他照样对我进行了伤害啊，对不对？那么而这个过程当中，我制止他对我进行伤害的这个方法的时候，我追求的这种公义公正的时候，他跟这个宗教信仰有一毛钱的关系吗？没有啊。所以当你要求一个最基本权益进行保障啊，自己的这个最基本权益得到伸张和维护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不会去向上帝和这个佛祖去祈求，他实际上是向这个周围的这种集体意志进行祈求。而我们这个群的大家集体意志，它本身建立起来，这个大家的集体意志它根本跟那个任何的宗教都没关系啊。这里面很多的这个群友是不信教的，对不对？但是不等于每一个群友心里头没有那个公平的那杆秤，谁对谁是，谁是谁非，谁对谁错，他有一根这个天理良心，我们讲叫良心在这里头放着呢，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讲就是说，我们大家要想建立一个科学的啊，人文关怀强的民主的，或者说是这个比较趋于合理化的政治制度，要重视的是什么？是天赋人权的保障啊。至于说那君权神授下，你对这个宗教的信仰啊有好，你会通过这个宗教里的这个精华来提升你自己个人的道德情操和意识境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宗教只适合于你自己的这个修行啊，你自己能得到什么样的这种提升，还是说你自己能到是从中得到什么样的这种益处，还是没有修好产生了这种邪见恶念，那都是你个人的事情啊。它和我们形成的这种集体意志之间没有任何的必然联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就想跟大家用这个实际案例去分享的时候讲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那个你自己的这个信仰啊，信仰宗教与否，信或者不信，都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但是天赋人权是我们大家集体的这个权利，每个人都是有，在天赋人权面前人人平等啊。所以我们要建立的这个制度是因为天赋人权而建立的一个基准的大家有共识的游戏规则。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自身的权益和权利啊。我们要明确，就是当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老天爷给了我什么，那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去维护，我们怎么去彰显，我们怎么去保卫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权力发挥得正正当当，得相得益彰啊？这个是一个我们特别要重视和思考的问题啊。这个过程当中，你借助宗教也好，或者不借助宗教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更多的去对我们这个我们自己的人权和其他的人权表达的一种尊敬、敬畏和维护。